由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增加经密切接触者传播一项。亦都新增病毒可以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的情况之下，有可能经气溶胶传播的条件。卫健委发表最新一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诊疗方案，发现重症患者和严重者除了会快速出现急性呼吸困迫综合症和浓毒症休克等的情况之外，新增会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一项，又建议实验室检查可能流取痰液，要为插管患者采集下呼吸道分泌物等。同时亦都发现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另外摄氏56度30分钟，乐迷75%乐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都能够有效消灭病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是早上仍然清凉。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0点，升120点，总成交金额71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5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0.6系升2.4，汇丰控股57.1跌6.5。盈富基金27.85升1.5，阿里巴巴214.6系升6毫，建设银行6.56升9仙，美团点评100蚊系跌6毫，中芯国际15.56系升3.8，小米集团12.82冇升跌，比亚迪股份48.15升2.9，中国平安91.1系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英镑10.098。瑞士法郎7.903，澳元5.206，加元5.868，新西兰元4.967，欧元8.3913，每百日元对港元7.0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39。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0点，升206点。港金现价报1486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3.81美元，卖出160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亲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而在新界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交通现在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过了邵氏影城。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因为爆水管现在长沙环的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有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有啲嘢唔好睇表面啦。 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家居翘着身体，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未曾伴侣，用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 首歌是很 sweet 的，但写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呢？ J 峰说写 demo 的时候反而是挺缺乏安全感的，甚至去到怀疑女朋友出轨，连他自己都估不到出到来的效果可以这样。作曲是 J 峰自己，填词有林宝，编曲有 Anthony Tony Parker、 Caramon Jupiter Pearson， 监制周石汉。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冯允谦《爱是寄寞人之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冬天咧揾啲嘉賓就好啊，夠 hot。 咁我覺得佢一年四季都係咁 hot 㗎。係 啊，你好啊，沈振軒。 Hello， 大家好啊。 你好，喂，你有兩首新歌啦。係 啊， 係好唔同 style 嘅。 佢頭先借都咁講。 係啦，我哋先講咗嗱，一首係 Insane 啦，咁另外一首咧就係同阿 Prudence 合唱嘅《局內人》啦，咁樣。先講咗 Insane 呢首歌先啊，係啊，快歌。 哇 ，hot。 好 hot 就呢首歌， 系啊， 由 visual 到去个歌词，因为歌词我自己写嘅， 系 咯。 咁当时其实呢首歌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谂我之前喺啲访问里边都讲过，其实我自己好中意 Justin Timberlake。 嗯， 咁佢嘅嘢大家知道，佢嘅歌系真系 sexy back 噶， 系啊 ，hot 噶嘛，尤其是啲我觉得跳舞啊 hip hop 嘅嘢系应该曳少少嘅。 系， 咁当时我就自己自荐就同唱片公司讲就话，不如个歌词俾我写啦。 系。 咁嗰陣時係 Hanchin 寫呢首歌嘅，咁我同 Hanchin 一齊，其實一齊去度呢首歌。咁、到最尾我寫咗啲歌詞嘅時候咧，我寫出嚟嘅時候，咁又好開心。唱片公司見到之後又幾好喎、啊，寫得咁，跟住我就覺得喂真係太好啦，因為可以用到我自己，因為其實裏面嘅嘢其實呢首歌其實真係敏感嘅，因為個歌詞就係講緊性愛嘅。咁但係我用嘅字眼全部係好靚嘅。亦都係即係，譬如會用 有研究，有研究點樣可以寫 用好靚嘅字去講呢件事、啊？ 即係譬如當兩個男女喺度前面嘅時候，我用喺度跳緊 tango 嘅感覺， 係 即係會咁樣去寫啲咁嘅嘢。 係 咁出到嚟之後，成首歌個感覺我自己好中意嘅，亦都係一個可能大家好少見到沈振軒嘅呢一面。 因為我記得以前咧，佢可能 solo 嘅時候咧，初到派歌嘅時候咧、已經同。因为佢嗰次有一次系自己拍咗一首跳舞嘅，有个 MV 咁样嘅， 系啦， 系啦。咁然之后嗰阵时我话，其实你都跳得好睇啊，几时即系做多啲快歌啊，诸如此类啊。 其实我自己系好想做多啲即系喐啲嘅嘢，即系或者甚至乎系一个另外一面嘅，因为我觉得音乐同拍戏唔同。 系。 音樂是可以將真真正正的沈振軒去告訴人聽，即係我之前寫的我自己寫的一些歌啦，一些情歌啊，一些內心的嘢啊，到其實呢一邊的少少我可以用曳嚟形容啦，但其實我覺得不是曳，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好動啲嗰面的我，咁甚至乎大家 形容詞好動啲。 咁喜愛夜蒲大家都見過我拍過啦， 我知好好動啊， 好好動下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喺呢一方面，我又好想係真係有兩方面嘅我俾大家見到真正嘅沈振軒裏面係點樣。 哦，咁花幾耐時間填啊？我想問下呢一份歌詞。 其實好快嗰陣時，其實我自己個人咧我自己中意寫詞嘅，但雖然我啲中文唔係好叻，但係因為我由細到大好中意睇漫畫，我亦都好中意唱歌，咁中意唱歌其實我好中意睇歌詞嘅。咁寫歌詞嘅時候，我就覺得有一種好得意嘅，同寫曲又唔同嘅、曲係你會以一個即係可能佢我覺得曲反而對我嚟講係一個感覺多啲，而詞咧 是真的某程度上真的你想讲啲乜嘢， 即 是个古仔。咁呢样嘢对我嚟讲，可能我有一个演员嘅身份，咁我就好鍾意将一啲嘢 visual 化。咁尤其是我嘅音乐我都好鍾意将佢 visual 化。 係 ,ok, 所以 insane 呢个字系本身 demo 已经有啊，定系因为你同 Henry 一起傾首歌应该点做㗎嘛。咁嗰陣時已经有，咦应该系有呢一个字系。 冇㗎。 未有嘅。 冇㗎。 咁点解会諗到呢一个 idea, 将 insane 摆落去。 我覺得我夠膽寫性愛都已經好 insane 啦，即係成件事都好黐線嘅啦。 其實呢樣嘢好奇怪，其實你外國好多歌咧，即係都同呢樣有關，因為始終係人人嘅一部分嚟㗎嘛， 人性嘅一部分， 係咪先？ 但我係可能中國人比較傳統啲啊，即係尤其是當譬如我。当我哋做戏都系啦，你做啲动作夸张啲，人都觉得呢啲其实咁夸啲咧，其实平时都可能系咁样嘅啲反应。不过只不过可能大家觉得可能唔好讲得咁明显，咁所以我就用一啲可能真系大家会接受到，或者甚至乎。我覺得幾正嘅啲字眼去寫嗰件事咯。 OK， 所以好似 Tango 咁樣啊。 係啊，佢真係有用啊，咩漆黑裏的探戈啊，咁樣無人之境，觸電多轟烈啊，咁樣。 係。 但係啲字點樣觸翻嚟嘅咧？即係你個腦海入邊一路有呢件事嘅。 當我有我想揾一啲特別靚嘅字，跟住查下字典啊啲嘢啊。都是那些的啦。 我 查 字典呢个过程。 你读中文你知道啊，通常找些字都是这样找回 来的。我们作文的时候都是看人家怎么写先。 不过话时话，这个题外话，你们那些字典呢，一掀开字典呢，每一本字典都有个不同的味道的。字典是有个特别的味道的。你记不记得？ 好耐冇掂。 因为这排戴口罩关系冇嘢。 我自己好鍾意字典嘅味道。OK， 講完呢個 題。即係書嗰啲唔同嘅味啊嘛。 咪係特別字典係有種香味嘅。 係、哦。 你揭開我由細到大都係嘅。咁所以其實我係鍾意查字典嘅。係、 哦、 因為嗰個味咯。 OK。 但呢個係高級字典嚟嘅喎，因為通常都係啲噏味咯，因為你好耐都唔揭啲書咧。 咁佢可能鍾意噏味，你唔知啊。佢冇話到咩味，我鍾意味啫嘛。咁但係因為想做快歌，所以就特別邀請喂，我覺得 Henry 都啱數，不如一齊傾啊咁樣。 Henry 自己我本身係好鍾意嘅一個音樂人嚟嘅。咁亦都之前因為同佢拍戲認識，咁、啊一由音樂大家好 jam 到埋，因為我淨係同佢上去屋企度，兩個係真係攞住支吉他，跟住咁你知 Chan 住啲吉他好勁噶嘛，其實都基本上係佢彈嘅啫。咁我就一齊喺度喺度 jam 一啲嘢，跟住就喺度諗一啲 idea。咁啊當時就話不如我淨好厚面皮啊嘛，你不如幫我寫只歌啊，不如咁。咁佢又好好啊嘛，咁啊做咗啲歌出嚟。 哦、OK， 所以而家應該好 proud of 呢件事啊。但嚟緊會再試多啲啊，即係嗱，一來就係個曲風呢方面嘅試多啲啦、第二就係填多啲詞咯。既然你都中意嘅話， 有噶，其實我一直都有寫歌詞。我之前嘅歌曲裏面其實我自己都有嘅，即係之前我新領號啦，我自己寫啦，咁不枉我自己又自己寫啦。咁其實嚟緊出嘅一啲歌咧，都有我自己作品嘅歌詞嘅， 係、哦 okay、 曲詞我都中意嘅。 係。 全城的眼球都在瞧，每个男人想什么你知道，想法没有一个说得上道，得不到的最想要，爱不上结不成不重要，没人关只是逃不掉，至少闻过你的味道，不奇妙，欲望是毒药，你就是解药，越是燃烧的猛烈的火越会吸引飞蛾，想飞到那里死去啊，喝了什么都不记得，做了什么跟你离开人情也不记得，空调坏了衣服更不必了，你的表情让我 so insane， 无法再多陪 you and me， 但講完首歌啦，要講一個 MV 啦，即係嗰個 hot 係個 MV 都 hot 啦， 視覺上嘅 係咯。喂，同埋今次堅喎，你係有一位係咪嚟自荷里活嘅一個武打嘅演員？ 其實佢喺美國之前做美軍嘅。 哇！叫 Chris Collin。 Chris Collin 其實如果大家有睇《葉問四》咧，佢裏邊係同甄子丹有一個好強嘅對手戲嘅。 哦， 係啦。咁佢本身真係好堅抽嘅， 係 因為我哋拍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去到，因為我哋拍咗好長時間啊嘛，去到最尾，因為我自己又揾自己份啦，我將個 MV 裏面咧拍嘅時候，我就將我自己係打大赤辣嘅，咁我上身冇嘢嘅，咁冇得戰劈噶嘛打嘅時候， 上身冇嘢， 係啦， 有副計咯， 同埋啲線條咯，冇乜嘢嘅， 咁但係呢個 最大問題就係去到打到最尾嘅時候，就基本上係冇得避咯，咁我去到最尾嘅時候，其實已經瘀曬。咁但係都要繼續打落去，其實我掂一掂都已經好痛。 導演話：唔得，你唔好再瘀啦嚇，唔練氣啊，接唔到你上一場。 但係真打，即係冇借位冇成。 唔係當然唔係真係一拳打到用盡力，但係始終你拍武打有啲嘢避唔到噶嘛。咁同埋加上真係對方係可能我渣啫，因為佢嘅掂一掂可能真係好輕，但係我係掂一掂，哇真係好痛，你明唔明啊？因為同佢隔手嗰啲，我真係哇嚇嚇覺得。我話你係咪輕咗手㗎啦？我冇用力㗎，佢話已經，跟住我好痛喎、啊， 轉啦不如咁樣轉橋啦咁樣。但係點樣諗出嚟嘅？即係呢個 idea 係同佢一齊度啊，定係同導演啊、成員成咁一齊？ 其實呢首歌我開頭寫個歌嘅時候，我已經有 visual 㗎啦， yeah, yeah, yeah. 我已經好係 base on 點解我寫 insane 呢個歌咧？ Yeah. 因為其實喺我自己中意嘅電影系列裏邊咧，特務。007係我一個好中意嘅系列嚟嘅。咁我覺得如果當我有一隻歌，我亦都係開頭有寫咗感覺，就係我想用性愛去講呢樣嘢。咁我覺得喺特務裏面咧，有三樣嘢好緊要嘅，即係有幫女郎啦，一個好性感嘅嘢啦，武打啦，飛車啦，即係呢啲咁嘅嘢。咁我就想將呢一啲嘅元素就擺咗喺呢一隻歌嘅 visual 上面，因為我覺得成件事係一個 package， 係咯。所以然之後就。揾就自己笨咯，但你同阿 Chris 系之前系电影认识， 因为同一公司，嗰阵时都系太阳娱乐嘅， 系 咁亦都喺一啲嘢合作过，大家见过几次面， 系 咁佢亦都好好，因为我之前嘅一啲我拍戏之前咧有啲动作嘅嘢咧，公司都好嘅，叫佢教我， 系 咁我跟佢上过堂。 哦， 系啦，咁佢真系好厉害嘅，咁到我有呢一个 idea 嘅时候，我就真系当然自己就即系。叫阿 Paco 啊，我想揾 Chris Collin 做我個 big boss 啊， 係 咁啊，同埋因為佢個樣係外國人啊嘛，咁啊永遠都係即係打個外國嘅 big boss 好似好型咁樣，特務啊嘛。 睇黃飛鴻呢睇，但係有呢啲嘅情意結咗。 所以今次除咗係即係佢亦都做埋你一個動作指導咁樣嘅一個角色咁樣。 冇錯， 哇咁幾好啊！即係好 你將你全部自己 enjoy 同埋中意嘅嘢放曬喺呢一個 project 嗰度。 係啊，即係其實我自己好感恩，就係每一次我。即係我唔好話隻歌叫現聲啦， yeah. 我每一次個 idea 都好現聲，亦都好開心地，最尾竟然俾我可以將所有嘢湊埋一齊。 係 咁呢一個其實喺 visual 上面又係我今次個團隊一齊拍嘢，又係一啲兄弟。 Yeah. 其實我哋好癲嘅，因為我哋有裏邊成有 DJ 有 CG， 跟住第一個 ME 啫喎。 系咯，所以我就系话你公阿 Parker 我就讲，你想开俾几多 budget 啦？你搞咁大坛嘢而家， 系真系好大个 budget。咁但系最出到嚟最尾，大家其实见到个成果系值嘅呢样嘢，亦都即系我自己会觉得好开心嘅，就系可以做到一啲嘢系可以攞出去俾人话俾你听，呢個係我諗嘅 idea 嚟嘅，咁樣咁成件事好開心咯。 係，同埋因為始終我成日覺得而家個 video 你更加應該抌多啲心機，因為始終係有啲人係真係睇 MV 然之後聽新歌嘅，係啊，即係有啲人就純粹聽啦，有啲人係另一個方法接觸新嘅音樂咁樣。 我自己就中意真係，尤其是我中意嘅音樂都係嘅。我由細到大都係嘅，我就算聽一隻歌咧，我係會有畫面嘅。係，咁所以喺我對我嚟講，我覺得畫面對隻歌係好緊要嘅， 係 即係我以前由細到大都係我一聽到隻歌，我咪諗翻喺嗰套電影裏面出現嗰隻歌咯，幾句嘅啫，我已經諗到噶啦。 係 咁，所以我喺 MV 上面我自己係幾執著嘅。 所以我覺得佢有樣嘢好就係佢能夠將電影呢啲經驗咧，同佢中意音樂嘅嘢可以擺埋一齊。去到喺同一個 project 度發生， 係啦，感恩可能真係就係因為自己一都做咗一段時間，有啲經驗，咁可以去 sell 個 project 即 idea 出嚟咯。 OK，但嚟緊你會唔會諗住係即係將你咁多首嘅 single 啊，然之後喂，我哋係時候要出碟啊，諸如此類咁。 出翻隻即係而家唔係叫 DVD 咯，而家出 Blu-ray 啊。係咯，我哋個年代前係諗緊，有隻 VCD 連埋 CD 咁樣噶嘛。其實我係想嘅，即係譬如好似外國或者韓國咧，佢哋好多係嗰啲偶像嗰啲碟咧，係會出隻碟，跟住有一隻碟係淨係 video 噶嘛， 係啊， 即係可能十隻 MV 就擺出嚟咁樣。 係， 我係想咁樣嘅。 係咯，同埋因為你每次你 MV 你都係抌好多心機去諗個橋段啊，所有嘢去到配合首歌噶嘛，係咯，所以係一拼咁樣應該。 其實我儲緊嘅，因為我基本上應該好似我拍咗。應該有四五個嘅 video 係我自己嘅故仔， 係 啊，即係我諗嘅嘢。咁我係想，其實我有諗過嘅，我係想儲夠十隻，咁咧就可能去做一啲嘢嘅。係，咁可能當然實體碟而家可能比較即係難啲啦。咁但係我都想希望係有一個，即係令到大家覺得啊，點解我要買呢隻實體碟咧？或者點解我要買呢個 project 咧？咁我覺得有啲嘢咯，係啦， 就係寫真啦。 你都諗過， 去到最後幾咁膚淺你都係，人哋搞咁大壇嘢，又俾心機，又請我哋就係出寫真， 就係寫真， 拍曬 MV， 就喺書展裏面出啊， 仲有簽書嗰啲會咧， 唔係㗎，可能。make sense 噶， 系 呢件事系咪先？ 好有市場觸覺啊！ 系咪啊？ 千祈唔好暴殄天物喎，成日都系話有嘢就應該公諸同好， 練得唔好曬就所謂。 等等，我覺得你今晚有點興奮，液態的花香滲透了豔紅的長裙，懷疑什麼即將會發生。等等。找到自己，真爱的难得一起很到了，还是想猜测你的眼色。你不要你被定型，我想识得反应，有你的成功可扭转我的即兴，爱添上美丽事情，最妩媚处亦突然纯正，持续地更高。认你的摆布，在敏感的一刹，甜蜜的靠你，让身体倾诉。我是你的路，爱你的一切，神奇的创造，你猜得到。 心思再找到知己。真爱的难得一起很久了，还是想猜测你的颜色。你不要你被定型，我想值得反应，有你的性格可勾住我的精灵。爱添上美丽事情，最苦恼处亦突然平静，然后自制起气。你不要你被定型，我想值得反应，有你的性格可勾住我的精灵。添上美丽事情，最污秽处亦突然成精，持续地更高兴。 简直就是刚才讲到一样咁性感的这一首沈俊轩之前的作品。那个明星叫做亲爱的，一家回来继续做动音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诊新型肺炎的港人增加至53人，日本当局今日起分批安排病毒测试呈阴性的乘客落船。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初步估计有20名以上港人获准落船，由于香港居民属于大数目，敦促日方优先处理。李家超又说，最好今日所有港人都获准落船，否则争取只是多一日就落船。港府不希望亦都不会接受再拖长，当局亦都正是部署第三架包机。在日本横滨的邮轮钻石公主号的3000多名乘客中，至今有超过500人感染新型肺炎，社会批评政府防控疫情不力。日本神户大学传染病专家岩田健太郎昨日登船视察，形容船上的环境十分恶劣。岩田健太郎在社交网站表示，船上没有分别出没有病毒威胁以及有病毒威胁的区域，有身穿个人全身保护衣的人员在船上走廊经过，但是身边有些人没有穿着防护衣，甚至口罩和鞋套都只是有部分人穿戴。有发烧的病人若无其事在走廊散步。岩田健太郎认为，医护人员在面对新兴疫症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自己，不顾风险去接触不明感染者是违反守则。他对检疫人员的反应感到十分震惊。岩田说，昨日傍晚落船之后已经回家自我隔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警方现存口罩用量只是足以应付一个星期，又指超过20000名的警员在前线工作要有足够装备。李家超说，警员涉及大量抗疫及前线工作，包括经常到急症室处理尸体以及驻守检疫中心等。目前每名警员平均每日使用一个口罩，认为警方要负责大量工作，如果没有足够装备并不公道。李家超又质疑有议员针对警方，提出质询的公民党议员陈淑庄批评李家超含血喷人，猜度议员发言动机属于违反议事规则。李家超就说没有指名道姓，但是相信大家知道哪一名议员针对警方，希望大家公道反映警方的工作。国家卫健委修订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由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增加经密切接触者传播一项，亦都新增病毒可以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的情况之下，有可能经气溶胶传播的条件。卫健委发表最新一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诊疗方案，发现重症患者和严重者除了会快速出现急性呼吸困迫综合症和浓毒症休克等的情况之外，新增会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一项，又建议实验室检查可能流取痰液，要为插管患者采集下呼吸道分泌物等， 同時亦都發現病毒對紫外線同埋熱敏感。另外，攝氏56°30分，月米75%乙醇，含氯消毒劑、過氧乙酸同埋氯仿等脂溶劑都能夠有效消滅病毒。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是早上仍然清凉。现在的气温19°，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67点，升135点，总成交金额76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5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1.4系升3蚊，汇丰控股57.05跌7毫，盈富基金27.85升1.5毫。美团点评99.95跌6.5，阿里巴巴215蚊升1蚊，建设银行6.56系升9仙，中芯国际15.68升5毫，小米集团12.88系升6仙，中国平安91.15升4.5，比亚迪股份48.15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1，日元110.15。瑞士法郎0.984，澳元0.67，加元1.323，新西兰元0.64，人民币6.996，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0点，升206点。港金现价报14,86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3.83美元，卖出1,60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车多，龙尾去到近邵氏影城。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嘅全安路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全安路北行去大埔医院方向，近住仲雅路交界一段咧临时封闭嘅，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去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多堂特别加俾你。 从这刻分你代价，无限期度假，分心停下，你我问地位。谁又会怕恋爱逐日还是太慢，何妨让你知我乱撒气用，昨天的步行我们的穿事，就看星与月可否都会不变。 姜涛说今次是刻意加入韩文的，迎合他班粉丝的喜好，录音的时候更加幻想一班姜糖听到的反应会是怎样。 是最伟大救生衣好吗？要靠紧我，方知怎么着它。 左边高都有 Ariel， 填词有林宝，监制 Apple Chan。 就是情话，不知心跳动时。 暂时上榜3个礼拜，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姜涛《一天多一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就是沈正軒是 Insane 這首 solo 的作品，但他其實同期有另一首的，就是跟一個電視劇是有關係的，就是局內人，就是跟劉美君一起合唱的這首作品。 沒錯， 是的。有沒有壓力跟 Prudence 合唱？ 唱歌反而當時我又已經可能因為我跟他合唱這個歌去做這個歌的時候已經是跟我跟他拍完這套劇的。 啊，那好 一點，所以就個壓力就沒那麼大，但反而開頭去跟他做戲，因為其實我真心我自己認識劉美君這位前輩的時候，其實我是認識他歌的，我知道他是歌手的，但是最尾就大家知道他是 在台灣拿過一些 電影獎項， 電影獎項，我亦都知道做戲勁喎，咁亦都係同佢合作過拍嘅時候，已經覺得其實佢教咗我好多嘢，呢個係真嘅。所以我當時又係膽粗粗嘅，即係我話喂，咁同埋好得意嘅，因為我同佢，如果大家可能呢段時間有去睇套劇啦，我同佢有啲嘢好夾，即係個性格好夾，就係我哋可能某程度上同阿都姐都好夾，我哋好啲嘢好一定要係咁樣咯，即係有啲嘢我哋係好堅持啊，即係譬如我同佢都係一個運動狂嚟嘅，係啦，同埋我哋當時我哋拍劇嘅時候咧，我哋食得好乾淨嘅，咁但係唔係食得好乾淨意思係我哋 即係唔係清曬個碟嘅意思， 唔係 食得清淡， 係啦，即係我哋會。 其实我头先第一秒，我都以为珍惜食物 饭都唔好嘥系嘛，咁 珍惜食物呢样嘢有几特别咧？我头先都谂咗一秒， 系 食得好清嘅， 系食得好清淡嘅，系啦。但系又唔系清淡得嚟咧，但系当我哋想去放肆嘅时候咧，我哋又何其地放肆喎。咁有啲嘢就系我哋可能。我同佢個有個思想好似就係話，我哋做啲嘢會做到好盡咯，一係就唔做，一係就做到好盡。係咁呢樣嘢就係 一係食得好污糟咁樣， 係一係就食得好污糟，好油啊！明唔明啊？ 明咗。 咁所以我就覺得呢一樣嘢就喺我同佢對我哋可能我哋嘅作品啊，我哋嘅演出嘅時候咧，有一種好特別嘅一個synchronize 咯，即係所以我哋。去到話做呢個歌嘅時候，其實好短嘅時間做出嚟，亦都出到嚟。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只歌嘅，因為甚至乎呢只歌我俾 Paco 聽嘅時候，Paco 係話：哇，咦，啊振軒都呢只歌都未聽過你咁樣唱嘅喎。 係， 佢都話你開竅啦，因為我好開心啊！嚟緊 Paco 咦。有啲可以好特別嘅一啲，我自己喺我嘅工作上面，我就好鍾意喺同唔同嘅人撞一啲火花，尤其是我希望喺一啲比我叻嘅人裏面從佢哋身上學到嘢。 係因為今次直情 Prudence 係監製， 係啊係啊， 即係佢監， 佢監我 vocal， 係 咁佢直情話都俾我聽，其實佢做戲同埋喺音樂上面佢都有俾咗啲意見我，都係一啲咧就係佢即係。即係始終我係做咗一段時間，有少少經驗咧，好多嘢都好 stubborn 噶嘛，覺得咁樣就最好噶啦嘛。佢就叫我搣咗一啲我覺得最好嘅嘢，試下咁。咁原來出到嚟真係 喎。即係例如譬如你唱歌嘅方法，有啲 唱歌嘅方法啊，做戲嘅時候又係啊。咁講翻呢個歌嘅時候就係、是。 一啲咬字啊，或者一啲用力嘅嘢，我可能不嬲啊，我去到呢個位，我一定會用咁嘅力去。 係， 佢話俾我聽，其實你可以試下咁樣啦。跟住原來，原來咁佢同埋加上佢自己唱歌係叻噶嘛，佢示範到俾我睇嘛。 係， 咁我覺得，咁又好似係好啲。 哦，喂，但係我想問，咁呢一個你哋兩個因為合唱歌啦，咁你譬如代入翻呢首歌嘅時候，同個劇入邊你哋角色有冇特別嘅聯繫咁樣㗎？ 其實就同個劇你可以話係有關係，可以話冇關係，因為其實講局內人就其實我哋係有呢套劇。拍完之後，我哋之後就好想話去做一首合唱歌，但係做一首合唱歌其實基本上我哋就唔係話因為套劇而去做首合唱歌嘅，係、真係想純粹就話因為合作咗，哎呀、大家覺得投緣，不如試下做首合唱歌啦咁樣。 哦， 咁但係嗰個歌，咁但係當我大家可能要聽到我同劉美君兩個一齊兩把聲去唱歌嘅時候，有啲乜嘢題材可以聽到你兩個唱係覺得舒服咧咁樣？咁就係講緊局內人，即係局內人就係講緊。啊，兩個人可能在很多或者不係淨係娛樂圈嘅， 可能係你自己不知不覺地你入咗個局，你都唔知道。即係可能有啲佢裏邊有啲歌詞就係、即係母女半進半退，我們情感放。即係有啲嘢就係好似好似係真，好似唔係喎。好似其實我哋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咪中意咗對方，或者自己係咪可能唔係中意添啊？有啲嘢好似同對方 connect 到，但係都唔知嘅。即就係呢個感覺喺套劇裏面其實就有呢一個感覺嘅、即我個角色就係可能從來都唔會擺好多心機喺愛情度，突然間覺得遇到一個比我大20年嘅人，冇諗過對嗰樣嘢，但慢慢好似呢個人好重要喎，即係好似好得意啦呢感覺。 OK， 因為我整體個歌詞咧，林榮田啦、但其實佢都有少少。即係性感嘅意味喺中間，我唔知道我自己睇個歌詞嘅時候， 我覺得比 Prudence 上一定要有性感嘅意味。 係啊，因為係咯，即係中間有一種好似即係嚇、一下停止勾起的暗示啊， 係啊， 呢啲字眼上面其實有少少 係㗎係㗎 sexy 嘅。 我覺得呢個都啱我同Prudence 嘅一個 style， 即係可能 Prudence 喺佢之前佢嘅歌唱年代嘅時候，佢係比較大膽噶嘛。其實我自己喺我嘅演藝啊、唱歌上面，我都係中意比較去做一啲大家，點解你突然間會即係好似現聲？點解突然間做首現聲出嚟啊？ 好動啊嘛！ 係啊，係啊，好動， 好動啊嘛！好緊要嘅特質。 好啦，你個字典又多咗字啦。 即係所以就係其實你同佢都揾到嘅就係我哋中意突破自己，即係唔好俾咁多框住自己嗰個，尤其是演藝上面嘅一啲方向。係 啊，同埋大家都可能唔會諗到，無啦啦沈振燕同劉美君唱歌，好似好唔拉更喎。即係我最中意就做啲大家估唔到，好似唔拉更嘅嘢啊！你做出嚟有 OK 喎， 係 咁樣。 OK， 咁所以睇下嚟緊嗱，因為而家有兩首歌啦，咁就係一邊就係 Hengen 啦，一邊就 Prudence 啦咁樣。咁我想嚟緊會唔會已經心目中有啲人選就係，我都希望可以同某啲人有合作喎，咁樣籌備緊啦，喺今年嘅時候。 下一首會係同 Eric Kwok。 OK， 又第二種style嚟咯，快定慢啊？你揾佢做？ 慢歌嚟嘅， 慢 歌嚟嘅。咁Eric Kwok 又係我之前同佢又係做嘢識啦，認識，咁就係有又係傾得埋啦。咁我自己就好主動嘅，好中意同一啲我好欣賞嘅人，或者就邀歌啊，或者邀一啲合作機會。咁啊，係咯，希望擦出唔同嘅火花，亦都俾大家見到唔同嘅沈振軒 咯。咁啊，到時就揾阿沈振軒上嚟，就係介紹嗰首嘅歌啦。咁而家咧就可以聽住兩首好唔同啊嚇，都唔係嘅， 都有啲性感喺當中噶嘛。 一種係進行式，一種係 勾 緊迷啲， 可能係事前或者事後。 即係首先局內人，跟住就現聲啦。OK， 再分翻去局內人。你明啦， 個過程一樣啫。 系咯，喂，咁啊，期待你另外新嘅作品。 Okay, 今日 多 谢沈振轩 ，thank you。 一下涟漪，一下停止勾起的暗示。一阵暗涌，一时平复，又再次叫爱情暗中开始。 一眼看穿，恐怕看穿我们心意。

穿得太过臃肿，谁人一亲我包拆那脸庞，不同 Can't you feel 所有反差都吸引 Oh it's real 地球另一端都可变近，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家具叫着身体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未曾伴侣，用掉可可你是开水，若份要我不温暖摄取，像个火炉，好好风高都有脉冲，便叫落土。 俾到我感觉咧，就系佢系有种好 pure 啦，好 true 啦，嗰种感觉，不能够玷污嘅嗰种嘅感觉嘅。所以写出嚟有少少，我都觉得呢首歌系嗰啲纯爱啲嘅感情嚟嘅。冯允添嘅呢首新嘅派台歌，不如将我温度提升翻少少，介绍一对嘅组合俾你认识。 Every time you say my name, it's the way that it feels when we touch. I can't get enough. Love got me frozen in place, baby. I got you. Oh, baby, I got you. Oh, baby, I got you. Arms wrapped around my neck. You keep me warm. You are the spark igniting me again. Oh, I can't. Shivering, shivering, I can't stop. Give me the look, you know the one I want. I've been waiting for. It's so cold, yeah. So cold. I got chills when you walk, chills when you talk, chills every time you say my name. It's the way that it feels when we touch. I can't get enough. Love got me frozen in place, baby. I got chills. 这个名字叫做 Why Don't We， 都是那种冰天雪地底下。有一个另一半俾到一种温度俾你，新嘅single歌名叫做 Chills。 About you every second of the day. My heart used to be so cold, the world used to be so great. And I know seasons change, but it felt like it never would. No one seemed to understand me, but you understood. You could be royalty, I'll be a prince, yeah. Give you that loyalty, no matter the distance. I'ma love you for who you are, cause I like that shit different. Tell me anything you wanna say and I'll sit back and listen, oh yeah. And I know we live in busier days, and life be moving so fast, I feel like everything's changing. But when we kiss, I feel a jump in my heart, the same feeling that I felt from the start. Yeah, baby, I got you. Oh, baby, I got you. 聯署，截至下午三點有超過10,000人聯署。公開信話，頭條新聞自1989年起一直用嬉笑怒罵諷刺幽默表達手法針砭時弊，透過諷刺喜劇透過諷刺戲劇鋪陳社會情緒，加深市民對時事的認識，對促進議論公共事務和監察政府施政起著重要的作用。警方日前去信梁家榮，就頭條新聞涉及警隊的內容作嚴重指控，屬於干預港台運作。顧問憂慮港台的節目創作自由會被打壓，或者是因政府要求頭條新聞製作團隊自我審查，損害創作、言論和表達自由。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天氣乾燥，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氣温逐漸回升，但是早上仍然清涼。現在的氣温19度，相對濕度 56%。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646点，升115点，总成交金额841亿，总成交金额系84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5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1.8系升3.6，汇丰控股57蚊，跌7.5。盈富基金27.9升2毫，美团点评100.4跌2毫，阿里巴巴214蚊冇升跌，建设银行6.55升8仙，中芯国际15.74系升5.6，小米集团12.9升8仙，中国平安91.1升4毫，比亚迪股份48.1升2.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1，英镑10.104，瑞士法郎7.906，澳元5.205，加元5.873，新西兰元4.972，欧元8.3936。每百日元对港元7.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58。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0点，升206点。港金现价报14,86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06.1美元，卖出1,6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交通系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在观塘商贸区成业街和敬业街交界比较多车挤塞的，影响到伟业街和红桃道去敬业街方向都是比较多车，龙尾近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何文田港铁站对开。提一提大家啦，喺长沙环嘅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因为水管爆裂，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留意，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

用翻自己本名啦。 咁我唔同，一個係被逼嘅，因為要俾翻個名俾個女。係啦，叫一個叫佢做，一個係佢自己主動想用翻自己本名，係啦，同埋佢不嬲冇攞人哋名嘅。 咁點解張元要用翻自己本名嘅？ 因為佢話即係人生去到一個階段咧，即係佢而家又係媽咪啊，成家咁樣，佢想有一啲真係好自己嘅嘢，即係撇甩張元嗰個身份。咁但係我想 簡單，但佢本名係咩？我唔知 咧。佢本名佢姓招嘅，叫招安普。 哦，係。咦，幾好聽喎呢個名 字，係好 好易個普啊嘛， 係啊，冇 即係佢之前有首歌叫《安普》， 係啦， 就係呢個意思 啦，就係佢自己嘅一個本名嚟，咁樣。但係我其實我每一次講張元或者講阿招安普咧，我都好，我覺得好複雜嘅， 係， 因為其實我係唔中意佢。 好啊， 但係咧，我講咗先，我唔中意佢嘅原因，純粹因為我自己無知，因為我已經係一個唔識聽編曲啊嗰啲人嚟噶，所以我聽歌其實某程度上好依賴歌詞嗰共鳴啦。咁但係真係佢啲歌詞真係好深啊，深到睇唔明啊！ 哦， 即係你明明即係已經覺得我明明即係覺得自己都算係識兩粒字啊，但係睇嗰啲歌 都，哇！都係讀中文系啊， 千祈唔好講呢啲，係啦，因為我 professor 萬一聽到佢都會流淚，所以我盡量唔想承認呢件事。咁但係都係好多歌咧，我都係處於一種聽唔明嘅狀態㗎。咁但係因為我身邊有好多人好中意佢啦，又喺嗰啲歌揾到共鳴啊、性啊，又揾唔到，因為唔識啊。咁但係呢一首歌咧，大家我諗任何一個人啦聽都會揾到共鳴，因為好簡單。首歌歌名叫做《外婆橋》。 係。 咁嘅，我唔知道你細個有冇聽過呢首兒歌。 搖啊搖啊嘛，搖到外婆橋。 係啦，冇錯啦，就係、是、呢個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歌詞當中非常之簡單，呢、這個大家一定會明嘅。咁明白嘅同時咧，咁就講首歌嗰、那個重要性啦。點解我特別想講咧？唔係因為我得呢一首聽得明啦。 所以咪介紹一下咯， 係啊，因為真係一千零一首我聽得明嘅啫，咁樣 同埋人哋紅咯，咪播下咯， 黐下咯，咁樣係咪？呢一首歌咧，其實我見到好多介紹都寫話，其實佢係一首廿年嚟佢先敢唱嘅一首歌。 嗯， 因為其實好多音樂會上佢 acoustic 都唱過呢一首，但係將正式去錄咧，佢一路都唔想嘅。 即係寫咗廿年㗎啦，呢首歌。 呢首歌其實就係本來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嘅嗰個一個張元嘅版本咯，你當佢啊係啦咁樣，所以佢好多音樂會上邊都有唱過 acoustic 嘅版本，但係錄咧佢一路都唔肯，因為佢話佢唔知道點樣去編呢首歌，點樣去，因為呢首歌對於佢嚟講好沉重嘅議題啊，因為佢細細個嘅時候咧，即係佢嘅叫做公公婆婆照顧佢啦咁樣，咁但係咧就係呢一首歌其實都係佢公公婆婆教佢嘅，咁但係當佢哋兩個離開咗佢之後咧，佢唔知道點樣去面对呢一首歌嘅嗰个感情啦，咁样，所以佢一路以嚟廿年都唔敢去唱呢首歌嘅 studio version， 即系冇认真去做呢首歌。 系， 咁但系点解会喺今年，即系唔系今年，应该2019年嘅时候咧，就决定咧要有呢一首作品啦。咁其实我觉得，即系我好开心嘅一样嘢就系佢觉得佢自己可能已经坚强到强大到可以压抑到自己内心对呢首歌嗰种不安全感啊，又或者对嗰种控制唔到嘅嗰啲不知所措啊，于是乎咧佢就想做呢首歌啦。 OK。 同埋呢首歌即系大家可能一间听啦，头先讲同公公婆婆有关啦。咁另外咧，亦都系因为佢细细个咧一路听公公婆婆讲都系打仗走难嘅故事。 系嗰个年代。 冇错啦，所以佢又将嗰、那个。反戰嘅一啲嘅諗法咧，擺咗落去個編曲度。 哦， 係啊，你大家一陣可以聽一下，我覺得個唱腔好特別，同埋個編曲咧同個唱腔咧，你唔知咩有種疏離嗰種感覺，好得意，可以聽一下。 佢係招安普， 係 有呢首嘅作品叫做 《外婆橋》。 出嗰种头先你讲嗰种反战嗰种意味啊， 系咪啊？ 系啊， 即系要识音乐先识听。 唔系，因为如果你黄婉之有一首咧、叫做系安妮法兰克啊 ，Anne Frank， 系啦，佢嘅系嗰阵时，因为系讲紧系二次世界大战咧，系啦，咁你有听过可能 Anne Frank 嘅 Diary 啦，咁嗰阵时 安妮日记， 系啦系啦，咁佢就系俾一个犹太裔嘅女仔，系啦小朋友困咗喺阁楼，因为逃避战火啦，咁系咪写日记啦咁？佢个编曲有少少同呢个都有少少感觉嘅，佢都系讲紧啊，出面个世界就打仗啦，咁、我应该点样面对呢个世界呢，有少少呢种 echo 嘅，我觉得。 因为你听到佢。唱就好純粹民謠嘅一個唱腔嘅、即係配上編曲當中咧，你硬係覺得好似係戰火嗰種嘅狀態，你係感覺到嗰種寧靜嘅。咁其實都有個少少嘅故事啦，就係、其實呢首歌咧，2000年時候，即係20年前咧，其實係有一個六號嘅 version 嘅、但係全世界咧，淨係得佢嘅婆婆聽過。 係 佢話嗰陣時係因為咧公公過身咧，婆婆有一種茶飯不思嘅一種嘅低落嘅情緒，咁佢就將呢一首即係維繫咗佢哋三個人嘅一個好美好一段記憶嘅一首歌咧。 偷偷地錄起咗、哦，送咗俾佢婆婆聽啦。咁佢話嗰陣時間，即係好婆婆真係由呢一首歌當中得到好多嘅情緒嘅舒緩啊。咁，於是乎呢個都成為咗佢廿年嚟都唔係好敢再去錄一個版本嘅一個原因。 哦，但係嗰陣時佢就冇諗住將原本嗰個版本 publish 出嚟。 冇啊，係、哦、可能因為我覺得而家又加多咗一層即係反戰嘅嗰個意思啦。但係你聽到，我覺得其實呢個民謠咧，佢個唱腔係好好嘅，好、嗯、特別咯、啊，最起碼我覺得。 同埋最緊要係咩 啊？咩啊？ 你聽得明？ 係啊，我最有首張元嘅歌，我聽得明啦，好感動啊！係啊，哇！呢、這個真係我聽呢首歌時候最大嘅感慨嚟嘅，真 係。即係如果你識係有啲台灣嗰啲樂迷啲 Facebook page 咧，你就將話香港電台咧有個女主持叫做嚴瓊， 你知我哋連線嘅時候咧，佢成日話要介紹張元咯，嗱，誒冇住我，我冇乜嘢可以同你講， 咁咧借啲了解一下嘛， 系 可能台灣嗰個主持人都話，其實我都唔好明白啊， 諗住大家一齊討論一下咁樣， 係咯，咁所以啱啱阿瓊介紹呢首誒張元啦，即係而家佢叫做係招安普， 安普係安， 因為變咗國語啊， 對不起呵，係安普， 係啦，咁呢首歌叫做係外婆橋啦，咁、樣，咁今日我就冇介紹廣東嘅作品嘅， 係。 但反而咧有一個係19歲嘅英國嘅女新人咧，咁佢首新歌咧，咁我喺度聽嘅時候咧，以為普通情歌啦，咁你走咗之後，我就會記得你好嘅嘢咁樣啦。咁你真係同埋佢聽落去成件事咧，好簡單，一個琴加佢把人聲咧，就覺得好係嗰啲失戀咯。 嗯， 系啦，然之后呼天抢地嗰种感觉啦。咁但然之后我见到佢嗰个派台嗰个文案咧，有少奇怪、嗯。其实你听真啲，其实唔系净系讲爱情噶咁样。咁即系咩啊？咁你又唔讲俾我听？ 系咯，咁嘅。 咁原来咧呢一个系女仔咧，佢屋企人咧系一个寄养家庭嚟嘅。嗱、 哦， 即系佢嘅爸爸妈妈咁样，佢个屋企会招待一啲 孤儿或者系 有需要嘅儿童咯，系啦。咁佢哋可能系顶尽，可能住够四年度咧，咁嗰啲小朋友就会走噶啦。咁所以佢成个童年就系佢屋企咧就有好多呢啲小朋友，可能系有需要揾个家庭暂住嘅，咁佢住喺佢嗰度。咁、然之后隔一排佢就走。咁但系呢个靓妹，你喺屋企会同啲小朋友倾偈、建立关系噶嘛？ 即系熟咗之后佢就要走啦，有感情之后就要走啦。 系啦，咁所以佢嗰阵时都会觉得啊，每一次好似就系好多过客啊身边。咁然之后咧。佢就係將呢一首歌就係記低，就係話啊，雖然你哋每一個都嚟我屋企同我陪伴我過咗呢個童年一段嘅時光，但係你離開咗之後咧，我都會記得你哋留俾我一啲美好嘅回憶咁樣。 好傷感啊！ 係啊，咁但係當然你當情歌聽都得嘅。 系想点啊？到底 你中意点听都得嘅，即系你如果唔明啊，张元嗰啲歌词 好深嘅话， 咪听第二啲咯， 浅啲解咯。 系啦，咁啊呢个英国嘅女生叫 Griff 啊，有呢首新嘅 single 叫做 Good Stuff。 Take it back to the start. No, I can't tell you apart. When we lost one another, that's when I rediscovered my memories in the clouds. Put my feet on the ground, 'cause I know I should forget you. Why can't I just regret you?We were fighting fires every night when you met me. And it's not fair at all. So after everything, why'd you leave me with the good stuff, babe? And forget about the mess we made. Oh, I wish that my mouth didn't smile when I think of you. But you left me with the good stuff, babeAnd I know that it's a crying shame. It's a million times harder when I don't hate you. Oh, I try to rewind every scene in my mind. And for you, I've got tunnel vision. And I've blocked out every collision. And in another life, yeah.Do me a favor and try to leave me broken and bitter. So moving on's a little quicker. We were fighting fires every night when you met me. And it's not fair at all. So after everything, why'd you leave me with the good stuff, babe? And forget about the mess we made.You left me with the good stuff, babe. And I know that it's a crime. you're going through the same as I tonight. Why'd you leave me with the good stuff, babe? And forget about the mess we made. Well, I wish that my mouth didn't smile when I think of you. Oh, why'd you leave me with the good stuff, babe? And forget about the mess we made. Well, I wish that my mouth didn't smile when I think of you. But you left me with the good stuff, babe. And I know that it's a crying shame. It's a million times harder when I kn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港人预计今晚九点落船，特区政府安排了十架旅游巴接载船上港人到羽田机场，然后乘坐政府安排的包机返港。保安局说，正在横滨的入境处人员将会下午到达码头进行准备工作，落船港人会获发名牌以作识别，并且將會獲發防疫品，並且將會獲發防疫物資料包，包括口罩、酒精搓手液、消毒濕紙巾、健康申報表以及香港電話卡，以便他們回港之後與政府人員聯絡。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批評政府仍然未有計劃安排滯留湖北省的港人回港，當中未確診的家庭中不乏孕婦和缺乏防疫物資的人士。他認為滯留湖北的港人面對被封村和未能夠得到親友援助的困境，比居於本地的港人更加需要政府協助。政府在未安排撤离行动之前，应该尽快为滞留湖北的港人搜罗和运送防疫物资，形容有关措施不能够再拖。日本传媒报道，新型肺炎疫情对东京奥运和残奥会相关活动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共同社报道，由于疫情扩大，外国队伍往日本集训的计划相继推迟，包括蒙古射箭队取消原定今日起在爱知县冈崎市训练的计划。社会文化部体育振兴课课长窝田史郎表示遗憾，但是认为亦都是无可奈何。不过已经在静冈集训的中国跆拳道队取消回国安排，这一批中国运动员十日之前已经在当地集训。另外，部分近期为残奥会举办的体验活动亦都由于避免人群聚集而取消。在北京，外交部说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辱华文章之后拒绝道歉和问责，决定即日起吊销那间报馆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发言人耿爽在外交部网上记者会说，《华尔街日报》今个月三号刊发美国巴德学院教授米德撰写的评论文章，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加上“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这一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耸人听闻标题，引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和国际社会广泛谴责。耿爽说已经多次向《华尔街日报》提出严正交涉，但是报社至今仍然在度推诿搪塞，既未公开正式道歉，亦都未查处相关责任人。他说中国人民不欢迎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恶意抹黑攻击中国的媒体，因此決定吊銷三名駐京記者的記者證。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朝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涼3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稍後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氣温逐漸回升，但是早上仍然清涼。

而可以是两姐妹好好的感情。欢迎有 Jin Lee， 非常有陈子彤。收录在浮世馆这张专辑有这首 Sidetrack 的作品。星球的名字叫做 You and I。 嚟到阿瓊嘅部分，跟住嚟呢首歌咧，我想用乾淨同埋純粹去形容佢。 我的心思一直滴答滴答滴答的响，披着寂寞的热闹。你的嘴巴一直咿呀咿呀咿呀的讲，瞎说瞎想。 首歌本身你去讲的故事我觉得都是很纯粹很干净的。填词由卢海彤吴清峰，作曲由卢海彤，主唱有悠悠岑灵儿。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Fly， 当中讲的故事是我爱的人要去保护这个世界，而我决定要保护我爱的人。都不其然地想起一些医护人员的故事啦。咁因为疫情嘅关系，可能好多歌手嘅宣传都停止嘅。不过其实 keep 住都有新歌想送俾大家。 我不能太过，太过于爱你，因为。 尚未追寻，我怕太想你，想到最后我没了知己，太过依赖你，太过爱与你的爱不再前行。我想变得坚强，我想过得开朗，用诚实的心对待每个瞬间，活出生命只有间，不容许我再等待，我不能太过于爱你，因为我还有许多梦想未追寻，我怕太想你，想到最后我没了自己，太过依赖你，太过爱你在前行，可是你给我勇气飞翔，可是你灌溉我的土壤，在你的宠爱里我骄傲任性，只顾自己呀，失去你又像是断线的风筝啊，当我们还年轻时就以为离开就是自由，歌在落叶归途间，心中会绕回说爱之初，说爱之初。 最新专辑《四十四天》当中的第二首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所爱之初》，曲词都有白安自己负责，好像歌词当中不断重复的就是我不可以太过爱你，因为太过爱你会令我失去我自己，于是乎我很想可以忘记你，但偏偏我又知道呢，忘记你其实等于忘记了这一个世界， 都唔陌生啦。黄若琳翻唱嘅呢一首《忘记他》，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